岁干父是等闲无用之人，大耳贼双肩蔽日寒光冷，关云长青龙摆尾莫轻喷，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三人胜不了万马千军，纵然败下龙门阵，俺吕布最喜那烽火烟尘，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却见千骑马一声长啸。彩虹映祥云，再看呐，猛虎低头望风涛奔破苍凉，如同儿戏，何来那血迹沾我的身？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这左边买的是小包、右边买的是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养乃我儿三分乃你七分剥受了我说我有偏心抚养你到了千岁整寒窗实在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扫扫天牛不登心念书念到二更鼓扫扫与你把他针三更夜冷把一松累得你的身 重了我的心 四更你给我催你睡啊 好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淋 忙将忙洗 忙针线 交金交碟 交诗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 当知心 我如苦寒心犯抚养不了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免我的儿啊 小弟子也被爹娘抛弃多么兄嫂抚养

困我在梁，欺君王上，条条罪状犯皇纲，押宝免审讯长亭上，该怎么纷纷送冤枉，铁证如山木去晃，包面的画公已成当，王法如山水敢抗，长亭之上通扎下包面身亡，嫂娘啊，包面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插枝也心上，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节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免死亲强，包面来观望，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费公方法贪赃，留一个马命后代传扬，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嫂娘请看。 拿来我看。状告包面，杀前干旱三载，寸草不收，包面身为县令，不但不救命，再反而贪赃枉法，吞没在粮，伤害人民， 苦

却是爹爹娘在前。泪呀上下，重量早害才不痛，见着很多十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见着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未曾想，好替你做主，愿将那见着战前将。 听众朋友，浙江